大家好，今日是10月12号网上編輯部，我是曾 B 先。 我是以德台阳。 我是许留山。 仲有我 Raymond Wong。 哦，一台麻雀今日死个。 好少我咁齐啊，呢啲日子。 是啊， 是啊， 大家都 辛苦了。射完网，射完网翻嚟啦，终于到，即系我哋可能经历过四五集嘅即系唔齐人嘅日子。咁啊，今日见到呢、這个白票党 Angel 777，仲第一份施政报告出咗嚟啦。咁啊，大家都又做咗啲功课啦，咁啊都可以讲下即系呢个777事变啊。 我哋依家录音嘅时间都成份施政报告喺呢、這个城中都发酵咗30小时以上好似似乎佢一个 point 就可以令到大家。即以前是一出新施政报告就是咁闹噶嘛，佢今次今次唔似喎。 今次我睇到于飞老师喺 Facebook share 咗，其实好多人话，唉，300蚊都好过冇啦。即系个期望管理，其实佢做得几好，因为以前梁振英做得太差啦，所以其实咧佢就嗱，咁佢都系做得差，但系佢即系。即是好多人眼中佢就 less evil 咯。 喂，但佢啲招玩得高喎。嗱，佢我哋讲下全城都喺度热烈讨论就一样，就係究竟佢嗰个300蚊上限300蚊嘅车钱津贴自己可以攞到几多呢，或者可呢样嘢会唔会益咗咩大陆人啊又好啊，咩水货客又好啊，乌里马查就变得讨论呢样嘢。佢里面其他嘢咧就反而比较人少去讨论， 好鬼无聊，300蚊为咗， 即系大家喺度计呢样嘢，即系少，即系头先你讲咩于飞老师咩300蚊嗰类嗰啲咁样，好过冇啦呢啲， 叫埋绿豆数， 系啊，即系我觉得，即系原来用咁少少钱或者可能一样咁嘅嘢咧，就令到大家可能会忘记咗施政报告其实系一样好紧要嘅嘢嚟嘅，即系对于香港呢一年嚟讲， 嗯， 即系点解香港人变成咁嘅咧？ 我谂啊，777咧，佢捉到香港人嗰个心态， 贪小便宜， 就系、是、有便宜唔使洗镜，就系睇下自己有几多着数咯。即系我谂就系、是，即系香港人就 攞咗先。 佢即系点讲咧？好似譬如。777佢就不断强调就係胡苏贞孤鸠寒嘛，即係佢发表呢个嘢嘅时候，但胡苏贞都试过派6000蚊喎，咁今次佢就即係你一个月派39， 咁一多39，最多三九， 咁你一年就都得3000零蚊，即係4000蚊唔够，咁佢就即系点样讲，攞咗嗰个聚焦点咯，即系其他等你哋啲人咧就唔系好理其他，即系23条啊嗰啲咯，即系23条佢写咗要做啦，国教嗰啲又话一定要搞啦，咁但系冇人讨论咯， 政改都有写埋落去喎，佢今次 系咯，我就唔系好明点解即系成个即系传媒好似俾佢玩咁咯，即系佢将个焦点聚去边又聚去边咯，因为佢系好似即系成个传媒话都系讲我呢个交通津贴，即系就冇讲其他嘢嘅， 系啊，同埋佢之前煲到好大嗰个手指咧，上车盘啊啲咁样咧，都冷却咗落嚟，对啱啱出先报嘅时候都有讲咗少少嘅，即系都有啲人喺度讲哇究竟个盘系点啊？喺边起喺边度啊？呢样嗰样都有少少讨论嘅，但就好快又俾呢、這个上限300蚊交通津贴就冚过咗咯。 我谂都有个原因嘅，就系、是、佢手指咧，其实真系搞得好大 咯。 吓， 唔吸引嘛？ 系啊，同埋佢其实就好似将嗰个绿表啊，唔系绿咩啊？ 即系点讲咧？佢而家嗰个 公屋 就变咗， 俾你买啦啲咁咯。 系绿表买，即系用绿表申请人嘅角色去买啦。咁结果咧就系公屋越嚟越少，即系佢嗰个做法就你睇到个形势就应该系咁，即系就唔会咁容易上到楼啦。而家轮紧公屋嗰啲人。 嗯，因为 咁啊，真系大得旺。 以前系有条阶梯噶嘛，即系你做咗居屋嘅层，咁啲人公屋想住好啲嘅，咪去居屋咯。咁跟住咪再好啲嘅，你想容易啲去买卖嘅，因为居屋始终买卖都有个限制噶嘛。咁同埋冇咁容易噶嘛。咁你想自己层楼容易啲卖得出嘅，咁你咪买私人楼咯。 嗯， 系啦。咁依家就冇咗呢个阶梯吓。 嗯。其实就好得意啊！我就觉得即系林郑今次充分表现咗佢系即系点讲咧，系衰过呢个689咯， 衰好多。 系啊，同埋佢衰得嚟咧，即系佢同埋 你唔觉啊？ 你哋系唔会讨论啊？系啊，啲人就唔理佢啊！即系呢个先系一个即系点讲咧？即系呢个白票党种下嚟嘅叶啊， 叶啊，真 即系继续。是啊，继续延续下去，还要未来五年。 我想 真是大镬。 我上网 look 啲 Facebook 咧，我见即系啲人都好快做晒图啊，即系讲呢个交通津贴啊，嗰啲系点样嗰、那个问题喺边啊？计数条数系点计啊？呢样嘢咧，即系好多传媒都做得好快吓、啊。咁、我觉得有个感觉，即系衰啲讲咧，喂，好似人哋抌嚿骨，即系抌嚿骨头俾你，你系成班攞晒去。 系 一齐选， 一齐喺度咬，仲要话好味， 系 咪先？咁骨头，人哋 我 觉 得 骨头啫。 甚至苹果一部咧，都好似松口咗好多，唔知你哋有冇觉得咧？ 嗯， 因为我不嬲都好咩啊，好认真睇佢啲嘢啊嘛。咁我觉得好似苹果一部都好似点讲，即系好似对佢咧冇对啊梁振英盯得咁紧啊。有好似你哋话斋，都系喺个胶樽嗰度啦，喺个胶樽不断做文章咯。 我谂佢就系、是、即系啲报做报纸嗰啲人都睇到样嘢，就系、是、你香港人嗰个心态咧，就比较即系着眼于啲有着数嘅嘢。 嗯， 咁究竟啲着数多唔多，你亦都系可以一个讨论嘅，即、就、系、是、可以聚焦嘅讨论。咁 系跟住咧。 咁所以即係变咗呢，就係、是、即係林郑好了解呢种心态，咁佢咪度一条咁嘅桥出嚟囉。咁你哋全部人都去讨论呢样嘢，即係一讨论你就中计呀。即係佢有两，其实个施政报告有两件大事嘅，即係如果讲即係着数嘢嚟讲，有两件大事，一件就係首置，一件呢就係呢个交通津贴。咁首置呢、那个受惠嘅人数我諗太少喎。所以大家就唔费卵事讲，咁变咗就将个讨论集中咗喺个交通嗰度咯，同埋即系本土派亦都会将个讨论聚焦喺呢一度，就系会益咗啲，即系林记嗰啲一早又话会益咗嗰啲税负下嗰啲咁样样 咯。 我见今日有啲人讲到直头话咩大陆人落嚟唔知买不将不达通都到时都会有啦，嗰啲咁样，即系 会有啲漏洞咧。我成日觉得 哇真系好烦。 系啊，呢啲真系好，呢啲真系好厌。即系点解你唔谂下睇？喂，佢话嚟紧会立23条，即系话要，即系冇话立啦，即系话一定要做嘅事嚟啦。同埋，喂，国教嗰度又话要，仲要点样加强个教育，仲话要教埋大家一带一路嘅概念嗰啲咁样。咁点解大家唔去讨论翻呢啲究竟嘅情况系点样咧？又唔会问下佢，喂公屋，喂攞翻喺边度攞到几多地嚟起公屋啊？嗰啲会又冇讲噶喎，呢啲又 公屋佢好似即系变咗绿表置业嗰度，即系佢增加咗好多。 呢、 即系 呢件事啊，咁大家先知，即系等紧轮候紧上公屋嗰啲人，咁你冇解决到嘅。 咁相对可能仲少咗即系上公屋嗰个位，因为佢转咗去做绿表卖嗰度啊嘛， 因 为 更加会放翻层楼出嚟啊嘛，即系放翻个公屋单位出嚟嘛。 系啊，即系我就觉得哇，如果咁样样嘅话，你即系成个公共房屋政策咧，就系完全崩溃。 嗯，我谂反而可能会逼咗更加多人咧，睇下有冇机会尝试，即系变到可能去租楼咯。即系冇计，一定要租楼噶啦，变咗就，即系我谂原本谂住轮候公屋嘅人，或者可能我 边轮候公屋边储钱嘅人咧，都可能会走咗去，即系睇下有咩方法啦。睇下会唔会上到车，或者可能去租楼就算噶啦。嗰、那个变咗嗰、那个将香港人更加压缩到，即系去某一个地步。但系你又发，但系你又见到啲人咧又好似唔过噶，仲好开心喺度讨论紧嗰啲车钱有几多津贴俾我啊啲咁样。我心谂有时即系见到真系好，真系都觉得好难过，见到个香港咁样噶。 冇办法噶啦，我觉得而家即系你睇到77呢一今次个施政报告咧，系即系会即系有能力嘅人咧，系结果就要考虑移民咯。即系如果为下一代嘅话，因为你可以睇到呢个777咧，佢做出嚟嘅嘢咧，系即系点样讲咧，系将香港变成一个冇福利嘅新加坡。 嗯。 即系新加坡一个好，即系其实新加坡啲人咧都咁都算系爱国啦，即系好拥护佢哋政府咧，就系其实佢哋大部分人都有着数噶 嘛。哦，系啊，你睇新加坡系你嗰、那个嗱，我举嗰个例，你睇新加坡咧，你见佢哋 Starbucks 啊，或者可能喺麦当劳啊呢啲比Seven Eleven 即系便利店嗰啲咁样咧，你见佢贴出嚟啲工咧，嗰啲价钱、嗰啲人工咧，其实同香港差唔多。咁但系你见佢哋生活得好开心好舒服，因为佢哋始终系嗰个住嗰度咧解决咗咧系争好远。 佢哋我嘅理解咧就系、是、做清洁嘅，即系帮人哋清洁屋企嘅。本地人，佢哋本嗰啲本地人咧系可以住成千尺嘅，即系系大到咧系你请人去屋企食饭，即系啲细路仔喺度玩咁。那个地方是完全不逼劫的， 我都见过。 要记住做清洁，即是你在香港如果做清洁的人，你住的地方就九成都是很凹凸的， 很差的。 但是在新加坡就不是咯，新加坡就是连即是做清洁的人他们都照顾到，即是那个政府就。现在777做的事呢，就是将香港的言论自由压缩到新加坡那样。即是香港的总之对市民的言论自由或者个发表意见的自由呢，是个空间不断压缩，是会压缩到小过新加坡。但是呢，新加坡人有的着数呢，香港人呢是一啲都不会有。 嗯。 即是香港人呢就是仲好难惨的，就是他会基本上是惨过做新加坡人咯。 惨。 即是连冇不断冇不但冇自由，仲要其他嘢呢的空间都不断被压缩的。 嗯， 例如呢好似新加坡那些样呢，你会见它有那些叫熟食市场那些呢，你其实是给啲居民呢，即是一个便宜的地方吃嘢。咁但佢啲地方又会唔理，又唔会话我政府唔理你，又会搞到污糟邋遢、污烟瘴气嗰啲，咁样又唔会话唔理。即系佢又仲要规例要整得好好咯，即系唔得就可能即拖去打啰柚啊，诸如此类嗰啲咁样。咁咪变咗可能你低收入啲嘅人都起码有啲好嘅地方去食翻餐好啊。喂，你香港真系冇噶，你系要逼住你去 深水埗咯个区势。 深水埗都难，咁你 都难坐低啊！ 你香港 系 你香港好难，你咁多市民都走晒去深水埗食饭噶，你搭车都要钱噶嘛。咁你唔似新加坡咁啊嘛，即系佢都唔会你呢个住嘅区域里面，佢会开翻个咁嘅地方俾你食嘢。香港真的冇，即系你一定要焗住帮衬啲财团啊，啲麦当劳、领展旗下啲商场，咁迟啲仲话领展商场攞去卖添啦。 嗯， 咁你话跟住会点咧？系咪先？ 会再炒一转咯，又可以。 系啊，到时咪 系啊， 又羊毛出自羊身上，咪又加租咯。 即系香港个最大问题就系连中产嘅日子咧，即系你如果睇未来五年或者。可能十年啦，即系林郑可能做两届嘅，即系你五年到十年咧都唔会有好转嘅一日咯。睇个样子就，因为如果即系林郑佢真系想做啲嘢嘅，佢可以派10,000咯。即系你证明自己同阿胡苏贞系唔一样，系阔佬好多，佢可能可以派10,000啊咁样。结果佢冇咯，即系你会睇到佢咧就系奉行咗呢个曾荫权呢种即系。无为而治的方法， 仲试到你香港人的底线， 喂， 佢派300蚊，300蚊就高， 300蚊都咁 high 啫，喂，冇，未必系300蚊都咁啲 high 到爆咯，已经。啊，你有冇睇嗰一个新闻咧？之前讲啲香港人嘅，我香港有啲人就话唔系叫 Godiva， 有只朱古力咧，就佢唔知有甜筒嗰啲咁样嘅，就唔知咩买得上。 有啊， 系啦，咁跟住咧，啲香港人 排队排到黐捻咗啊， 排3个钟头，好似平10蚊定20蚊系嘛？屌，真系 送一咯，你要30-40蚊到咯， 好似60蚊个佢嗰啲，咁佢变咗你就60蚊两个，即系悭咗30蚊咯。 三蚊系，好似排咗3个钟头定4个钟头， 每个钟10蚊咯。 咁低过最低工资， 系。 咁有啲人嘅 之后，我记得佢访问有条港女就好似好开心，即系好 excited， 但系佢冇计翻个成本。其实不过唔知人哋啦，可能人哋嘅三个钟头又唔系咁贵，有啲人3个钟头好贵啊嘛咁。 啊，有啲人可能就蛇王，即系都摊埋公司嘅，咁咪又赚咗一橛咯。即系 系咯， 即系如果佢自己时间嘅，咁就自己时间嘅，咁梗系唔系咁计啦。咁佢可能就係你反正都返工时间，老细喺咪喺度都唔拿知㗎，即係我求其当老细都去撚咗牌，屌老尾咁老细係打工嘅。 我见过啲人呢真係最好笑係当提我话讲下，有个同事呢嗰陣时就试过諗住返工呢，就蛇王仔去马会度买住马啲咁样啦，点知排排队嘅时候呢，突然间见到老细喺度买六合彩。老细打个招呼先，嗨咁嘅啫，真係好笑。所以咪咯，你少少嘢就试到你香港人，哎哇，哎喂，使得6000蚊啦，300蚊咋， 啱嚿水都， 哎， 但系点讲？其实喺新加坡有样嘢，我系好同意啊1.93佢评论啊李光耀呢个人咧，其实我几同意1.93讲，佢话李光耀呢个人系食透咗新加坡人或者华人世界嘅谂法，就系好食好住就够噶啦，所以其实。你话佢独裁，佢系啊，但系外人睇嚟独裁，但系喂，老实讲，90%嘅人都系拥护佢嘅，真系、哦，即系我记得我当时有即系有朋友喺澳洲打做咗工，即系已经有呢度居留权，佢特登请假飞翻去，要话要见下李光耀最后一面、哦。 哇！ 其实系佢真系系点讲，正宗宗新加坡人咧。都是当佢神咁拜，讲真真系当佢神咁拜。 你如即系如果你有去过新加坡玩啊，或者可能你去即系 有，我都去过两次， 感受下个生活啦。即系你系觉得呢个城市真系好吸引嘅，即系亚洲嚟讲系 麻麻地啦，麻麻地啦。即系可能我中意啲自然地方，我觉得佢始终都太密集啊，嗰啲地方都系。 唔系你易去咯，佢自然嗰啲地方，即系 圣淘沙你知啊？ 知，啊嗰度就太过人工咗啦，第二啲会好啲，系啦， 即系，但系你好系讲得啱嘅，其实亚洲人嘅地方，佢事实上系配套设施样样嘢都系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嘅，佢行到街咁，佢啲风扇都识，都嗰啲大风扇都有啲水雾咁，啲雾水咁吹出嚟都系凉爽，即系佢会谂得系好细致嘅。其实对佢，即系新加坡每一样嘢，你会睇到佢布局咧，都系好细致，同埋系好 organize 嘅。即系佢会谂得好细咯，样样嘢都系为佢啲 citizen 系谂得几好嘅。事实上呢个系真嘅。 咁呢个真嘅。咁所以你见到即系个香港嘅情况系，但系你会见到越嚟越坏咯。但系你系发觉好多人系感受唔到。即系佢哋， 我感受到，但系 应该佢哋唔明咯，即系觉得都系继续落去啦，啲咁样嘅，咪咁咯。 感受到，但系网络打飞机咯， 一批一批啦，即系网络有一批，跟住可能现实你，因为你会接触到一啲人噶嘛，你有时同佢倾偈会讲起，喂，呢排咁，施政报告啲咁嘢，或者佢冇咪咁咯，唔紧要啦，迟啲去边度玩就好过啦，迟啲我哋有钱， 因为直接谂紧移民啦，我识嘅就直接谂紧移民咯，呢个真嘅。 识得嗰啲就比较上就即系有酒今朝醉啲咯，即系可能会喂我得闲咪去边度旅行玩得咯。 去日本系咪又 系？日本整啲日本咯，系咯。 其实系噶，喂你得闲有时间走多两转 Colin Putlin 好过啦。做施政报告又出咗咩都冇唔知嘅，咁啲人系咁噶嘛，大部分人系咁，我相信。 嗯， 即系阿 Tony 嗰个嘛，嗰个咩股 星期二古波马个专区嗰啲咁样啊，麻醉下自己先噶嘛，系咯。 我识嘅就系准备考紧英文，谂住识几个就谂住移民咯，就系咁咯。咁我都同佢哋讲话，其实系咪真系咁好咧？移咗民。咁咧，佢哋都系散播中，即系佢又中咗毒果啦，即系 anywhere but Hong Kong 啦，即系总之香港就系唔好啦，咁样啦。我系俾唔到意见嘅，因为我未香港住过，亚洲地方都住咗一两年咁上下，但系我就同佢讲谂清楚咯，因为其实我睇到好多新移民都系。唔可以做翻佢本来嘅专业嘢咯，只可以或者 downgrade 咗少少啦，即系唔可以做翻咁嘅position 咁嘅嘢咯。所以移民即系我系咁觉得，我觉得如果冇细佬哥嘅话咧，喺香港依然系搵到少少钱或者唔系太辛苦嘅话，就冇必要咯。如果有细路哥就可以为下一代考虑下。 系，不过我即系我认识咧都嘅人都多系有细路哥嘅，佢哋会谂嘅就系、是，即系自喂细路哥系固然之啦，但系你去到嘅时候，你都要搞得掂个生活，你先至养到细路哥噶嘛。即系佢哋系谂一谂呢样嘢咯，依家就系啦。即系可能你头先都识，你都讲啦，阿郑女士，啲人去到嗰度可能会 downgrade 咗个咁。佢嗰个 downgrade 究竟系有几多咧？跟住佢要可能佢喺呢度可能做开finance 嘅 manager 嘅，咁去到嗰边会点咧？可能 finance 都做唔翻噶咯，可能如果去做 或者喺银行做个 teller 咯， 系啊 teller 啦，咁可能咦咁你 downgrade 咗呢度，究竟佢仲 support 到个小朋友佢嘅生活咧？咁、 哦、 可能你依家嘅生活 应该都得嘅。 咁有时人会 哦吓，你哋嗰啲唔得。你哋香港嘅有菲佣就唔得啦，我哋真系台长知道请菲佣系唔卵可能嘅，喺 down under 即系喺澳楼地方请唔到啊，基本上系。 其实澳楼美价都冇可能，即系 真冇可能。 因为冇菲佣呢样嘢好独特嘅，系亚洲区先会，即系点样讲咧？家中帮佣呢样嘢都系亚洲地区先多咯，你去其他地方根本。唔多有咯，另一个地方之前可能种族隔离政策之前有嘅就系南非，即系南非就可能会即系屋企就请啲人翻嚟帮手做嘢，咁但系其实喺外国地方就少啲嘅，因为即系点讲咧，你其实一间屋里边咧唔系真系特别多嘢整啊，你所有嘢都自动化，譬如洗碗碟有洗碗碟机啊，即洗衫嗰啲咁，即你有洗衣机嗰啲成，咁系可以自动化嘅嘢自动化咗。咁可能有啲人就请啲钟点嚟清洁下咁，但系就唔会有人即系 live in 咁样俾人住咯。即呢一样嘢就少，真系好少，除非系。 即系咁细， 香港比较独特啲， 咁细嘅环境都要咁样做，咩冇办法嘅。有时喺香港啲，即系自己生活紧呢度都明嘅，即系有啲父母可能两个都要翻工，咁咪靠个菲佣去凑小朋友翻学咯，煮饭俾佢食咯，喺屋企买嘢咯，整埋其他嘢，即系等个女，即系释放翻个女性嘅生产力出嚟嗰啲咁样咯。 因为香港啲楼太贵啊嘛，即系你变咗一定要两个人做嘢，即系虽然外国生活都系嘅，而家即系譬如你西方国家其实都要两份粮先可以供到楼噶啦，即系而家你睇加拿大、澳洲、纽西兰呢啲，就算美国 大城市系， 即系你一份粮又好难供啊，即系点讲咧，就除非 签证啊， 除非好成功啦，个男人，但系大部分嘅男人都唔可能即系可以俾个老婆唔做嘢咯。即系同埋女性嗰个教受嘅教育又比较好啦，即系呢个样嘢就同日本好唔一样咯。即系日本嘅话就大部分嘅女人都唔做嘢、 哦， 即系一结咗婚就唔做。 佢哋会觉得唔系结咗婚唔使做嘢先系一种幸福啊嘛，同埋即系会俾人仲要出嚟做嘢嘅话咧，会俾人笑啊嘛，佢哋惊。 即系个男人俾人笑 系啦，同埋女都要笑啦，又唔想笑个男人啦，即系。 会咁样。即系就算做咗律师，佢唔系律师嚟嘅日本嗰度，咁佢跟住都冇做。我话哇，咁啊好可惜，嗰阵时读即系读好多书。 佢哋好得意佢哋嘅文化，即系我自己都会入，即系自己都有日本嗰啲朋友啦。即系佢哋就唔会觉得可惜噶，即系佢哋觉得佢哋生细路咁可以自己 人生阶段 系一手一脚照顾个细路，即系俾最好嘅屋企人，即系佢哋觉得呢一样先系幸福咯。即系大家，大家讲幸福嘅嘢系唔一样的，即系譬如 价值唔一样。 个价值观唔一样，即系佢，你喺香港就系觉得搵最多嘅钱，请个菲佣嚟帮我搞啲家务就最 efficient， 系啦， 即系老师话斋最 efficient， 买楼 咁啊，系啊，你买楼，即系 去几次旅行， 系啦，即系连旅行都带埋个彬彬嘅，咁啊最紧 efficient， 系啊， 咁但系日本人就咁样样咯，即系我嘅认识就。 系咯，每个地方嘅人睇嘅幸福都唔同，即系等于咁，你有时即系我哋有时见阿真 B C 都 share 佢嘅生活咁，透露少少啦。见阿真 B C 可能去欣赏下个夕阳啊，散步啊，饮一杯嘢咁样，可能 系啊，南极光啊， 系啦， 睇海豚 啊，系啦，冇错，咁已经系一种，佢即系可能觉得咁样就系一种幸福咯，即系可能佢喺个生活里面见到呢啲嘢就代表一种幸福，即 系 同香港人，香港人觉得你攞嚟打卡嘅啫嘛，香港人呢啲系。耶、yeah, 咁几多条开 叉？哦，咁我都打咗。如果讲睇鲸鱼嘅话，我睇咗1630几条嘅，咁应该打咗千几次咁多。 气住身。 唔系，咁其实真系点讲咧？其实我而家做嘅叫做一盘小生意，其实搵到少少钱，但我而家都系谂住唔做落去。我申请咗一啲系去，即系北上少少去大堡礁啊，做啲 NGO 或者。政府嗰啲保育嗰啲啊，可以潜下水啊，睇咁样嗰啲工，谂住睇一次，睇下点啊，有冇人要我？如果有嘅话，我可能都会北上大堡礁嗰啲地方过咩啊？同埋即系点讲，即系好彩啦，即系其实供楼咧，我就真系好平嘅咋，因为我首期比较多，供楼好平嘅咋，即系。即系好唔好意思，小弟供楼就300蚊澳币个星期嘅啫。 哦， 而家我租咗出去，租咗出去，咁我有个 on street 租咗出去200蚊，其实我一个星期供100蚊嘅啫。其实真系唔系好辛苦啦，所以都还可以啊。即系，但系点讲咧？即系每个人情况唔同啦。我唔敢讲话我好叻，但系。我系好彩， 自己想过嘅生活应该话。 我系好彩，我只可以讲话我好彩，我从来都唔会话自己叻，我好彩啫。咁样就 系、 是、 真 系 好彩啊！我每个星期供千几蚊啊， 吓咁要睇你，要睇你做乜嘢咯，要睇你做乜嘢。因为我成供成2000蚊添一个礼拜。 哇！ 因为我。唔系，因为我系借，即系我系借钱借得多啫，但我冇钱啊嘛，即系个问题就系咁。你睇下你个人本身个家底厚啊，如果你家底唔厚嘅话，咁梗系要供嘅银码梗系会大啦。 系，咁我都承认我首期真系俾咗好多嘅，其实即系因为我唔想借咁多，所以我妈系有帮我噶，我真系有呢啲、哦、我唔敢咩啊，我唔敢咩，我妈系有帮我嘅咁。所以先供得咁平，300蚊，其实比我租屋系平几十蚊添啊！以前比我以前租屋嘅话，系啊， 其实有父母帮就好多嘅，即系如果供楼，就算香港都系，即系其实全世界都一样，就系、是、如果有父母帮嘅话咧，就日子就会舒服好多。咁、 嗯、 其实如果父母有能力咧，我认为都应该帮细路嘅。 咁梗 系，即系讲真， 其实 正常都会、哦。 其实只将 社长佢哋。即系亚洲人就好误解，以为咧西方人呢啲父母咧系唔会帮啲细路哥，其实系冇能力嗰啲先唔帮，正路嚟讲都会帮嘅，就算鬼佬都系会帮嘅。其实好多嘢都系东方人即系、就是、对西方世界嗰种误解，觉得好独立啊，啲细路哥其实真系唔系嘅，其实。我哋都系要接细佬哥翻学放学啊，咁样嘅，即系有啲细佬哥系会早啲会搭校巴，但系正路嚟讲咧，都系需要父母去接送嘅。 其实只不过系父母早咗少少将嗰个资产转移咗俾下一代啫。 其实我觉得啲人又唔使话，哎咩成功靠富干啦，读过我最兴讲呢啲啦，咩要有一个有钱嘅阿爸啲诸如此类的。 你真系酸人哋冇意思噶，喂你每个人个条件唔一样噶嘛，咁你条件差啲，你咪努力啲咯，你条件差，你又要仲要有酸人哋有钱嘅，咁你又只会更差 嘅 啫。 冇嘅，如果你 更不屋即系，就等我先。 你讲先。 即系你只会系更加怨恨嘅社会，或者系怨恨自己。你带咗咁样怨恨落去，系做唔到啲乜出嚟。 嗯，同埋记得社长以前讲过 ，baby boomer 佢哋嗰代人，即系好似肥佬奶嗰代啦。咁其实佢哋系容易累积财富过其他人嘅，所以其实 naturally 咁讲，其实佢哋系有更加大嘅能力去帮到细佬哥嘅。其实佢哋嗰代人。即系发达机会容易太多太多啦，嗰个 baby boomer。 因为佢战后嘅时候，佢嗰个经济膨胀啊嘛，即系你啱啱就坐咗嗰个升浪。咁 冇错。 咁即系我认为，如果你父母有能力嘅，帮细路，其实无可厚非。如果冇能力嘅，咁即系你可以用第二啲方法嚟帮佢细路咯。即系你都会帮嘅，我相信啦。即系。唔会话好似即系父母有钱跟住要个仔女住劏房咁，其实咁样就我认为就好有问题咯。你即系点讲咧？有啲我识得有啲啦，有即系都家境都 OK 嘅，但系佢自己同屋企唔系好咬完，咁佢自己就走咗去租劏房嗰啲，即系去香港嘅生活嘅。咁其实如果咁样嘅话，就变咗好唔正路咯。我觉得就。即系你父母就住大屋叹世界，个仔就走咗去住劏房，呢啲系完全唔 make sense 嘅。即系我个角度嚟睇，即系你点样讲咧？即系两边都系唔 make sense 嘅，仔女又系唔 make sense 嘅。因为呢啲唔系讲骨气嘅时候，有时即系你财富累积，其实而家个社会因为其实扭曲得好犀利，你唔可能。即 系 乜都冇嘅时候，就想累积好多钱，好难嘅而家。 冇错， 而家系 错， 系啊。 我哋呢一节时间差唔多咯，我哋下一节继续嚟讲好。 好， 好， 好。